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呀，我们来讲我永远爱你花絮故事之六，名字叫做排排坐分果果。分享啊，是每一次阅读活动当中必有的一项内容。其实呢，每一次活动本身都是一个分享的过程。故事姐姐与大家分享故事和游戏，同时呢，又从家长和孩子们的参与当中去分享他们的快乐。妈妈们聚在一起，分享育儿心得，分享宝宝成长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，同时呢，又从与宝宝们一起阅读的过程当中去分享故事世界里的智慧与纯真，分享那些转瞬即逝的大手牵小手的时间。宝宝们呢，他们分享着这个世界对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关爱与祝福，分享着童年时代的无忧无虑与自由自在。每一个人都分享他人，每一个人都被人分享，每一个人都在分享与被分享的过程当中享有了幸福与快乐。当然，对于宝宝们来说，一项最重要的分享内容呢，就是分享食物。每次活动的中场休息和活动结束后的告别仪式啊，都会成为宝宝们幸福的会餐时间。大家把各自喜爱的小点心与人分享，你给我一块鬼脸嘟嘟，我给你一块巧克力糖，左边口袋里的东西分完了，右边口袋又装得满满的了。这一次活动啊，也不例外。我们的 QQ 拿着小甜饼，贝贝呢捧着手指饼干，穿梭在人群之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在这里啊，妞妞要向两个小家伙说一声谢谢，因为 QQ 把第一块小甜饼送给了妞妞，而当贝贝把手指饼干捧到妞妞面前的时候，还特别的嘱咐了一下，你可以拿两根，哈哈，谢谢了宝贝们，谢谢了宝贝宝贝们，长得很像向日葵的小甜饼啊，吃起来松松的软软的，细细长长的手指饼干吃起来呢香香的脆脆的，真的很好吃。 QQ 妈妈悄悄地告诉妞妞，这袋甜饼啊是我从欧洲带回来的。 QQ 知道这袋饼是跟妈妈一起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才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带到这里的，所以呢格外的珍惜，一直都不舍得吃。可是今天来这里，他却主动地说要带过来跟大家一起吃。望着正在人群当中忙着分饼的小 QQ， 妞妞笑了，心里想着，这些从小就学会了分享的宝宝们一定会成长为最棒的小伙儿 和姑娘们的，而当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脊梁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因为这些美好的心灵而更加的阳光、健康和温暖。加油 QQ， 加油大家。